我唔知道，我哋係收到 call， 我哋嚟嘅。究竟要嚟幾耐咧？哦，我睇唔到表啊 ，sorry 啊。 嗱，頭先我講到而家咧，就係林鄭政權大反攻嘅開始啦。咁咧就流民政權咧就唔單止警察啦，就會出黑幫流民添。咁啊，8月11日咧就港島遊行咧，東區遊行咧就係高危嘅。我相信係會之前大家可能睇到吹風噶啦。我亦都知道警察，我冇做水晶球嘅，但係睇元朗佢做得出嘅話，喺北角點會做唔出咧？喂，嗰日在這個英皇道打鬥的時候，北角警署走過去三分鐘而已，其實是很近的，你知不知道那裡北角警署和打鬥的地點啊，是十分之近的，所以呢就大家要想清楚。 其實呢少少檢討呢，就是 我覺得我們8月5日那天做太多事， 你沒有辦法， 沒有個 focus， 你沒有辦法的，因為你沒有大台嘛。 因為香港除了192幾年我記憶所及有個省港澳 年省港大罷工， 省港澳大罷工之外呢，其實我哋係好少的，因為我哋主流嘅意識形態呢，唔返工一日好似會死嘅人嚟咁樣嘛，係咪？一來又怕老細啦，二來又喂香港租金咁貴，啲鋪頭邊度敢即係成日唔開門啦。 其實好多人忽視咗㗎，機場係有三分之一嘅航空管制員、倉務員， 你知唔知點解？ 同埋地勤罷工㗎，其實。 因為原來呢 8月5號嗰日， 國泰呢係有幫手，或者港龍呢，再加香港航空呢有幫手配合呢，就係呢佢明知啲同事呢係會準備放假嘅。即係部分啦，起碼都可能係即係三成又好，一半又好咁樣啦。佢費事引起嗰個紛爭。倒不如咁啦，西良本來是排到你嘅，不如咁啦，你吞錢啦。 嗯， 我 cut 曬嗰啲班佢算啦 ，cut 咗航班咯，就係170航班。 其實原本咧，我哋因為話曬香港都係亞太區嘅航運中心啦，或者國際航運中心啦。如果你100多班咧，係一個好震撼嘅事嚟。本來係對即係成個政權咧，係一個好非常之大嘅衝擊嚟噶嘛。喂，再加上我哋從來都未試過咁樣罷工，連我啲同事就應該一個好重要嘅反應，因為你知道讀 business 讀 account 啲人係好。好細利㗎嘛，難起講下。 睇利益為主。 即係唔係冇任何人。佢星期五 send 個 message 俾我。佢話我星期一唔返工。 嗯。 其實我都想話俾佢聽，其實你使乜問我哋大佬。你明知我咩立場咩態度。但係佢講第二忽呢，我就有少擔心啦。我上次同你討論下，佢就話我 home office。咁我喺度諗 ,critical 咁諗下。咁如果你 home office,其實跟翻工是沒有分別的，你其實不是辦公的， 是不翻工，不在 office 辦公， 是不是？不過你是響應緊整個運動，那都好過沒有，大佬，在我們的角度來講，是不是？第三個問題就是，我記得有人 call 你呢，在個 group 裡面都說，喂，其實我們這些單幹戶十人八人的公司呢，尤其是我們所謂的 professional firm 呢，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今日罷工冇所謂，聽日罷工冇所謂，咁但係你都要交貨俾人嘅，大佬 一樣嘅啫 ，squeeze 到後面做咯， 唔係咯，即係下次就係即係開 OT, 多啲 OT 嚟搞咗佢嘅啫，咁樣。所以我由嗰日開始咧，星期五我已經諗，喂，其實最重要係公務員或者啲咁嘅大企業，因為其實本來我哋已經有宅底嘅，例如 Big Four 已經話嗰日唔翻啦，各大銀行已經係啦，盡量可以翻屋企做就翻屋企做，其實佢係變相係撐緊我哋嘅罷工。 其實應該係睇到當日，譬如有幾多銀行冇開啦。有幾多大嘅即係連鎖集團啊、零售啊等等冇開啦、啊、等等，即係當日嘅新聞就變咗不合作運動，朝頭早，傍晚就變咗黑幫同呢個市民打鬥，同埋呢個嘅催淚彈， 就係冚曬咯， 係啦，冚 曬我哋上晝嗰啲咯， 成個罷工即係罷工行動啊，就全部冚曬，因為成日太多嘢發生，咁好簡單就係咁，就算勝利都好咧，係冇一個團體出嚟 claim victory 嘅，呢個最大鑊。喂大佬，是612的群众的勇敢加埋香港人616出来，其实是令到整个反送中运动寿终正寝，即是这个送中条例寿终正寝的。 嗯嗯， 是没有人敢 claim victory。 因为要没有大台嘛。 跟住二十国峰会之前成功在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那里登报章， 都是讲 Hong Kong。 登报章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Hong Kong campaign。這個是沒有人出來 claim victory 的、結果就導致了一種心態是什麼呢？ 我希望我是沒有理解錯，前線很多的年輕人覺得我們一無所有，我們這麼多議事 送頭，犧牲了六個人自殺，被控暴動罪的現在加加埋埋不知多少個，總共昨日拉了八十幾個， 前前後後 前前後 三四百啦， 二百幾的應該 三四百的 了，咁未計受傷，咁我哋一無所有，咁一無所有，我哋只有繼續去勇武抗爭，去為嗰啲受傷被捕同埋失去性命嘅人討回公道。咁所以佢哋有一種咁樣嘅即係情緒喺度㗎，我覺得。而呢種情緒亦都令到好多和李飛嘅後盾啊，喺後面嘅群眾呢 都唔信㗎嘛，條氣 係仍然去即係大家各自努力，唔會切割不篤灰等等呢啲咁嘅嘢。 不阻止。 不阻止係啦。咁所以就係話，當你去到一個運動嘅關鍵時刻，對手轉勢、轉型，甚至係轉變策略嗰陣時咧，我哋就要一個所謂嘅回應嘅方式，應該係點樣？所以呢個唔係邊條路線取代邊條路線，而係等於你踢波一樣啫嘛。 策略問題。 你主攻嗰隊，你發覺弊家伙一開波頭嗰十分鐘已經入咗人哋對方三粒啦。 咁你守啦， 你會唔會仲全場搶攻呢？係唔會㗎嘛，咁你就梗係會換出兩個進攻中場，換返個防中出嚟入嚟，然後頂住個中路咁樣。 因為本來呢，你從今次一個嘅反送中運動裏面呢，對比佔中嗰陣時候呢，我哋本來最初嘅時候呢，一樣好處就係咩呢，我哋今次係打到對手呢係措手不及嘅。因為點解呢，一來個時間好短，醖釀由佢二月公布，三月我哋開始 開始遊行，第一次遊行到四月 萬零五 十幾萬， 係咪？其實佢係冇遇到呢係咁群情洶湧， 冇，佢以為一地兩檢咁嘅 scenario 係啦，甚至乎有啲人啲本土派，我記得好似仇思達嘛，佢喺度講嘛，佢幫手 spin 㗎嗰陣時候，仲佢澳門過咗23條有咩事啊？香港過咗一地兩檢有咩事啊？你唔好喺度嚇香港人啦，即係話我哋泛民啊！ 我最早動員其實是泛民的反送中 是。喂，第二就是說喂搞不到的啦。他那兩招呢我看得很準。後期呢我發覺我們怎樣呢，因為我們拿了這個的佔中的教訓之後呢，我們改善了我們上一次的錯誤。第一我們就是盡量少大家上綱上線上曬立頭這樣批評人家的策略的問題或者路線的問題。是咪學你剛才的定義就話嗰個都唔係路線啦，嗰個係策略啫。 純粹策略嘅分歧。 係咪喂，今次我哋其實避咗呢樣嘢㗎，所以呢老共最初嘅時候呢就係即係完全茫無頭水去搞嘅呢個運動。所以只有一樣嘢就話你包底收錢，就話 歐橋我犀利。係啦，一招嘅啫，但呢招唔 work。一路到而家你睇到個民調裏面呢仲係七成幾八成。 嗯， 係證明對方嘅策略唔 work。好啦，轉招。轉招咩呢，扣你港獨帽子。 嗯。 再加埋你 暴力。 暴力同埋影響民生，影響經濟，因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為咗林鄭派糖而開路嘅。 因為同埋咧，我覺得我一樣嘢咧，我之前都唔係好懷疑嘅。我覺得之前嗰日咧，星期日我哋咧係咁樣去即係做所謂 pilot test 即係試咧，係其實係有助於咧。嗱呢、這個我要 confess 啦，我係判斷錯的，有助於咧啲人覺得第日唔好翻工啦。 嗯。 但其實嗰啲群眾係虛假嘅，因為點解啲人係驚咗唔翻工，或者有啲真係冇辦法，真係要選，即係一定要翻工嗰啲人咧，你阻住佢嘅地鐵咧，其實我覺得我哋都係策略錯誤嘅。 嗱，呢個就會造成群眾內鬥嘛，呢個就係對方，所以我就話任何干擾民生，包括令到交通燈失靈啊等等呢啲嘢咧，我覺得唔好做真係。如果有人因為咁樣撞車，對方就會不斷去 spin， 就係你班人去破壞呢個嘅生活秩序。從而令到啲無辜市民受害。 同埋我尋日呢，雖然你話唔好上綱上線變咗個原則嘅問題，有時我呢幾日呢浮現喺個腦海裏面嘅說話就係呢，當我哋打魔鬼嘅時候呢，你唔可以變成魔鬼㗎嘛，係咪？ 唔係，總之我覺得好簡單，我嘅對象我就唔會同場邊嗰啲球迷殺氣嘅。當年呢個曼聯嘅簡東拿就飛腳踢球迷，結果就停賽唔知 N 場。 咪同埋原則上有一樣嘢就係、是、喂，我哋爭取嘅自由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基點就係咧，我哋唔可以阻止人擁有佢或者表達佢。 所以林鄭喺個記者會，佢咪攞翻呢樣嘢嚟講，就係你罷工得，你唔可以阻止人哋翻工，呢個人哋嘅權利嚟嘅。佢咪攞翻個道德高地咯。 唔係，我哋老實講，唔使說服我哋兩個，我哋一定理解嘅。喺而家咁樣嘅環境裏面，我哋一定窗口對外。即係不過喺而家分析嘅過程裏面咧，有啲意見係可以當做檢討咯。即係話我哋嗰日 係咁坐嗰啲地鐵嘅時候，我開頭都好興奮嘅。我喺我 Facebook 裏面呢，本來我有 share 嘅，後面我睇睇下唔對路我都 delete 咗。因為點解呢？喂，嗰啲人唔係真係唔想返工嘅。喂，你逼人哋，林鄭唔係講得錯曬，我唯一同意佢個觀點喺成個運動策略裏面，佢嘅梗係原則上綱上線。喂，我選擇罷工冇問題，但人哋選擇返工你冇理由頂㗎嘛。 我 覺得呢個係 go to far 嘅， 就算喺罷工裏面 go to far 嘅， 我哋叫做 picketing 即係抖擦線。 嗯， 你記唔記得碼頭工人罷工好，集鐵工人罷工都好，你都係勸嗰啲翻工嗰啲人。 係啊，你用遠工 嗰啲抖擦，唔係話好似煤礦工人罷工咁走去揼實嗰啲翻工嗰啲人㗎嘛？你係只可以係勸佢哋動之以情，再加埋罷工基金去 support 佢哋嘅生活，用一個誘因，等佢哋參與個罷工㗎嘛？ 因為點解咧？對資方嚟講，用翻你呢個例子咧，就係咧，佢一定會俾一 set 一個所謂嘅囚犯兩難困局。嗱，細糧你罷呢，我唔罷呢，我有數㗎嘛。 同埋可能就係 炒就炒你先， 遲啲就你食埋佢個位添。 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好似你話齋，我哋動之以情同所有人講，就話我哋罷工呢，今次呢係和你飛上場又好，或者對林鄭嚟講呢係重重一擊呢，對香港令到即係當權派或者建制派裏面呢係會動搖嘅話呢，我哋係應該要說服人，而唔係即係逼到佢哋呢選擇冇得翻工嗰種啊！呢個我哋係策略錯誤。 同埋我覺得係咩呢？就算我哋係示威者都好啦，我希望其實我喺連登睇到個 post 都係咁講。 嗯， 我哋嘅 behaviour 係要俾人睇到我 有 manner 啊嘛， 係有文明成熟，無論你咩年紀都好，係文明理性成熟嘅一面。記住喺呢啲行為裏面，你如果我哋犯咗無差別攻擊嘅話咧，其實同對方有咩分別呢？是不是跟那些元朗打人的人有什麼分別？ 沒有啊，我其中一個學聯的 group， 學聯的 group 的人夠激進啊，說完都參加了八九民運，在機場那天那個阿伯， 不是他之前是推一推他們的， 他一不停在 send 那個 message， 究竟那 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內容是不是怎樣？我很辛苦呢幫他找回，原來那個阿伯呢一手拍了下去， 是啊，撥開 那個小女還是小仔那個示威牌在那裡，那他說蛤，就係咁就係話，咁跟住我就答佢話：，誒，嗱，我哋係有代溝嘅，我哋都要理解啲年青人。我嗰時仲喺度解釋緊，因為我哋咧，如果你喺街頭派慣單張都好啦，成日啲阿伯係攞完之後啊，一手揸完之後一嘢飛翻俾我噶嘛，淨係兜一兜面抌落嚟。 阿寶其實冇得， 我哋習慣咗， 好難咁樣去比較，因為嗰啲而家啲年青人，我相信佢哋係好大嘅熱情去第一次投入呢個運動， 同埋好憤怒。 而佢哋有好大嘅憤怒，因為佢哋有啲同伴可能被捕，有啲可能受傷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我都係理解嘅，其實。但係我理解就係話，你發動嗰個遊行或者參加發動嗰個活動嗰啲人咧，佢哋要諗清楚，包括我哋嘅參與嘅群眾都好，嗰、那個行為，如果見到身邊嘅人有一啲行為，你覺得係過咗火位嘅。 嗯， 真係要撳一撳佢。 嗯， 可能我喺遮打都係有個阿叔蟹咁鬧嗰啲警察。其實嗰啲警察冇 gear 乜都冇嘅，其實喺度維持秩序喺遮打花園。咁就因為721之後好興，啲人就鬧佢721嗰陣時，我哋俾人打你喺邊啊咁樣。 嗯， 即係講曬粗口啊咁。即係我都同佢哋講話，即係算啦，行開啦，唔好同佢哋嘈。我話根本未必同我哋有關嘅，其實。 嗯， 個原因唔係話我哋怕事。而是如果我們有運動一路以來是無論在國際層面贏或者在本地贏到民心，包括即使有衝擊行為都贏到民心，我們要反省一下，我們贏民心的是什麼，我們的強項在哪裡，這樣你才在運動裡面 keep 住贏嘛。 剛才我說的話為什麼， 要不就沒有 learning curve 就很嚴重，其實 那十幅圖可以表達到香港的運動呢，其實是鬼佬啦，直接是幫我們呢是描述一個呢是很 civilized 的形象，有 manner 的這班人 ,ok, 他是真心的，他不是即是搞笑。 所以為什麼他會說目的那些評級機構，就是說這些人是令到香港的評級是不會受損的，調回轉。即是那些評級機構是這樣調回轉來講的。所以為什麼整個運動你看到上環被捕裡面那些人，其實很多是學生、專業人士、中產來的，其實護士啊，有個是開健身室的兩公婆，即是剛剛結婚的那兩個情侶啦，你就睇到嗰個 profile， 而你睇埋外國媒體嘅分析，佢話喺佢哋嘅理解裏面，前線嗰啲人就係一啲嘅孤注一擲嘅 idealist 理想主義者， 咁都好啲。 孤注一擲嘅理想主義者，嗱，我就想問大家自己同自己問， 是不是去到孤注一擲的形勢，第一這個是 最要回答的自己都。即如果你說我的青春是去到孤注一擲，得就得，不成功變成人。 Win or loss， 是啦，即是說 一鋪的還是 這個林國民與妻決別書這樣，或者是汪精衛去刺殺這個 攝政王， 攝政王之前和胡漢民的對話這樣。但我覺得未去到那個情況，我覺得現在根本上所謂的即是來一個徹底香港徹底的改變，我自己都問這個問題，時代革命對我有什麼意義呢？我自己都要回答這個問題。但我不是說一棍就打死這個口號，而是說我自己都要回答時代革命對我來說，我就希望香港重回正軌，去回到一個文明講人權講法治講自由的社會，撥亂反正，其實就是撥亂反正。 嗯， 對我來說時代革命就是 嗯， 不是牽涉到主權的問題，那個意義那個口號對我就有意思。 不是，還有我們不斷製造一些鏡頭呢，是給即對方呢是很多子彈。例如我就不太明白，那天我都不太明白，星期日那天呢，即你燒了那個車呢，不斷推過去。第一我真的很擔心警察可以 shoot 的， 可以， 是不是？因為那天真的很危險的。第二你又推一半又推不到一半， 他都知道大鑊，真的推過去。 但你做了一個這樣的鏡頭呢，是被人感覺到呢，喂，開始越來越即暴力了，是不是？後來現在出了汽油彈啦，即 是事實上我覺得個 即是跟住就逐個警署圍，咁當然啦，我哋確實嗱，我自己都第二個 confess 嘅，除咗地鐵嗰個問題裏面，我嗰日見到係咁掟嗰個玻璃窗咧，即係攞啲石頭咧，冰冰乓乓嘅時候咧，係好心涼噶，係好 嗰下咯， 係好過癮噶 喎，嗰下啦，係啊，咁但係過後你諗翻就唔係噶咯喎， 咪又翻返頭先我嗰個基本論點咯，你成個議題轉咗變成仇警啊嘛， 係啊，佢最想啊，林鄭最想，我問， 喂，我跟住喺度諗。喂，如果我哋十幾廿個差館全香港啊，俾我哋攻佔曬又如何呢？我即係我自己反省啊。個問題就係我唔標緊成個運動嘅時候，我咁嗰五個訴求點啊？ 如果你從歷史角度去睇咧，你攻佔警署或者以前辛亥革命攻佔呢個嘅新軍嘅軍營， 就係時代革命咯。 就係、是、嗰、那個就真係革命啦。你佔據警署只有一個目的，攻入警署就係、是、搶武器。即係如果喺革命嘅時代， 光州事件咪咁， 只係革命嘅時代就係、是、當時嘅光州嘅太過憤怒啊，就去警署嗰度搶槍嚟，就係、是、呢、這個香港未去到，完全未去到咁嘅情況。我哋嘅運動嘅訴求仍然係要求林鄭月娥下台，處理警暴，撤回送中。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初心。大家要問清楚自己，我哋出嚟嘅初心係乜嘢？ 嗯， 警察。是處理失當好多嘢，包括元朗721或者即將嚟嘅811北角恐襲，大家要睇清楚。 唔係，再舉一個好簡單嚟子，即係唔係話即係有一個極端將另一個極端。你殺咗幾個差人，同埋打死咗100個黑社會，又如何呢？ 同個運動係冇關嘅，其實 係咪同我哋成個反送中運動係冇關嘅？呢個係我哋一個復仇，確實係嘅，大家都好心涼。即係例如話，我哋都會 share。即係尋日福建 打敗嗰啲福建幫， 打走佢哋，好即係起碼我哋心理治療下啦，大佬係咁俾人哋打咁嗰陣時候係。但係諗翻轉頭就係、是，喂對個成個運動冇幫助嘅，同埋個運動最危險係乜樣咩咧？第二樣嘢就好似我哋八九文文咁，我哋呢一生人裏面咧，即係嘅經歷咧，因為嗰陣時候就係廿幾歲啦，即係僆仔嘅時候咧，你有冇發覺嗰陣時候其中一個輸嘅原因係策略錯嘅啫嚇，係越嚟越升級噶嘛？不停喺度換領導人嘅，最後咧邊個揸邊個揸住大聲公嗰個咧就係、是、贏嘅。 邊個話撤邊個就落台， 冇錯。 吳爾可以話撤 落台， 北高聯定高志聯？ 北高聯， 北高聯就落台。 佢先係邊個咧？就係、是、周勇軍，後屘吳爾可以黃丹，再嚟就柴玲。 柴玲就係廣場指揮部啦，係 啦， 就是、 跟住奪佢團啦。 就是、廣場指揮部崛起咧，就係最激進啦。就係、是、柴玲喺天安門嗰、那個。紀錄片裏面跟這個卡馬韓丁那番對話，就是說天安門廣場要流血，不過不是我，有爭議性那段說話， 嗯， 就是結果整個運動，當然首要的責任是共產黨， 嗯， 但是在群眾運動裏面，也都我們要 擺脫一種心態。我記得在這個89年之後，芝加哥大學的一個政治系的教授很出名，叫做周黨，寫一本書， 嗯， 就話我哋唔識妥協嘛。 中國群眾運動，中國嘅政治文化係乜嘢呢？ 當權者同示威者都唔識妥協。 當權者與示威者都係 winner take all 啊。 係啊， 贏嘅全贏，輸嘅全輸，所以大家都要盡力清理台啊。 嗯， 佢唔係一個 game， 唔係一個角力嚟嘅，佢一個性命相搏嘅遊戲。 同埋咧，有啲人上個禮拜已經開始話緊咧，就係因為我喺我兩個 group 裏邊都分別同啲人講咧，就話送物資嗰個問題。我話我送個物資，我知嘅。即係當年啊，記唔記得我哋啲帳 幕咧、點波收音機啊嗰啲？ 因為學聯旅遊嗰陣時候搞咗個團嘛，諗住做生意咁，即係你知道大家以為我哋搞啦，咁我話誒咁順手每人拎兩個上去，咁咪成個天安門廣場都色彩繽紛噶嘛。我話呢生人我最後悔呢樣嘢，我當時冇 stop 呢個決定。但當然唔關我事，學你話齋，最大嘅責任係共產黨。第二就係外地學生咧，啱啱湧入去天安門廣場，你叫佢 哇咁快完咁樣， 係啊。咁但係我哋都有一個即係道德嘅負擔，就係話咧，喂，你咁佢更加唔會走㗎喎，永遠都撤唔到㗎喎。 嗱，我覺得而家就未必係物資嘅，我反而就唔係睇個物資睇得咁重要，我覺得係心態而家係，即係嗰個運動嘅激進派啊，或者前線嘅嗰種嘅抗爭咧，好多時係第一佢哋有一種嘅 不成功變成人， 即係最後一戰， 係不成功變成人咯， 最後一戰點都要做啲嘢，然後要為個運動犧牲，我哋乜嘢都得唔到，即係一種好 唔係呢個 悲情嘅感覺。 唔係我呢個我完全理解曬啦，唔好以為我哋啲廢中係完全唔理解就係咧，因為佢啲人覺得喂人哋都冇咗條命咯，我同差佬俾佢打十棍有乜所謂啫？但係前兩日有個細路咧，即係嚟咗我屋企啦，因為我喺藍田啊嘛，我都同佢講喂，你俾佢打十下，你咁拍一拍。喂，你算唔算啊？咁樣，喂，我唔識計你呢條數喎。你唔好話我屎佢我啊。喂，我真係計唔掂你呢條數，冇理由咁樣去送頭嘅喎。即係我見到之後，我話喂，有啲我見猶憐啊，大佬。即係我哋香港已經變成後生仔，佢個心情就係呢一鑊係最後一節。 佢有一種豁出去嘅心態，我覺得。 嗱，當然有啲好理論嘅分析就是。你應該都識啦，嗰陣時候社會學裏面呢個叫咩後物質主義嘅年代，而家啲細路咧，其實唔好以為佢哋個個因為買唔到樓啊，以為 冇啊，情感動 靜，講嗰啲民生問題啊， 你睇下 佢哋更高理想噶，更加高嘅理想就係因為我要有民主，我要有自由啊嘛， 你睇下中庭條個鋪啊，好清楚，全部政治問題嚟嘅 ，exactly 就係嗰樣嘢咯。 係啊，但我覺得另外就係佢哋喺個運動裏面有種揾到個存在感同埋嗰個香港人嘅身份啊。 有 強力，好強烈，去保衛香港嗰個感覺好強烈。我就係話要珍惜呢樣嘢嘅，即係好多人去撐前線係因為珍惜呢樣嘢，唔係因為佢哋嘅行為，而係因為佢哋出發點。大家記住， 初心係 OK， 個初心係大家記住嗰個係最重要嗰樣嘢。好啦，當對方轉陣嗰陣時候，係咪仲係重複翻呢個方式呢？每一次遊行集會之後就留低前線衝擊，然後就警方放出嚟彈、橡膠子彈。而家就發展到喺高空瞄準嗰啲人去射啦。警方嘅暴力會因為林鄭嘅記者會、國新辦嘅記者會之後咧，越嚟越犀利嘅。我覺得律政司嘅起訴嘅速度亦都越嚟越快嘅。唔理三七廿一，全部告暴動罪。 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咧，即係唔嗱，你尋日有啲人話你用呢個 cause and benefit 有問題，我覺得你唔可以唔睇 cause and benefit 嘅問題。我哋更加高嘅原則咧。就是希望即係爭取自由啦、民主啦，呢啲唔好講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咁樣送埋去，唔單止個頭啊，係俾人打啦，跟住俾人拉啦，跟住俾人告啦。喂，如果我哋不斷咧，唔喺呢一個問題上面嘅策略裏面咧有呢個辯論嘅話咧，其實好危險嘅。有啲人喺度好 appreciate 冇大台一樣嘢，你知你我唔知你嗰陣時候有冇參與咧？支聯會嗰陣時候咧，係每一晚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做節目咁，好似你做節目咁，係晚晚辯論兩三個鐘 嘅路線嘅辯論 咯，包括係聽日搞咩行動啊？ 有人提出擠提中資，陳文雄咯， 係啊，你諗下嗰陣時候邊個啊吳仲賢 有托派吳仲賢咯， 佢話要調轉槍頭嘛， 係啊， 所以阿黎則奮 武裝起義咯， 咪寫一段嘢就話解放軍倒轉槍頭， 有人提出武裝起義買軍火添喺支聯會嗰度。 得一條友反對，反而嗰陣時候咧最保守嗰個叫麥海華，佢話：喂，你寫呢句嘢好大鑊嘅喎，叫解放軍倒轉槍頭咁樣係嘛？跟住嗰啲人話，因為嗰啲人喊曬啦嘛，已經即係見到屠城之後，話而家應該要拿住槍上去 武裝起義係啊， 係咪推返呢個中共政權嘛，所以有啲人咪聽咗咪走去，我唔知係港英係堅定流呢，就係有幾條友揸住嗰啲嗰時候黑社會就加住幾支槍上去嘛啲。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係需要冷靜嘅。即係究竟如果我哋去到一個臨界點同埋轉折點嘅時候，那個運動究竟點樣走落去呢，係咪繼續每個星期我哋咁樣送啲人上去俾佢拉俾佢打俾佢告呢，喂，我哋越嚟越選兵折將㗎喎。即係唔好話我哋冇份，即係所以講得好輕鄉同埋好口響嘅問題，而係在於喂我哋應該珍惜啲年輕人， 同埋我覺得而家 passion 啦，係咪 甚至 又 keep 住佢，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都冇所謂前唔前線嘅，真係有好多被捕嗰啲根本唔係前線嘅， 係走得摩嗰啲。 第一走得摩，第二佢係即係上去 support 嗰啲人，可能係醫護，可能係你睇下今日公布嘅數字係13到63啊嘛，幾恐怖你諗下，13歲到63歲喎、被捕人士。 唔係，同埋點解我覺得你唔好中佢呢個計就係點解咧？幾次都係嘅就係、是，佢其實上個禮拜一喺呢一個嘅國務院正式拎咗個 statement 之後，撐林鄭撐差佬之後咧，佢就喺禮拜日嗰日嗰個濫捕啦嘛。佢點解會毫無區別？你話齋護士又好，飛機師又好咧，就係、是、你先驚， 佢兇你啦，用 你先驚， 用呢個司法手段嚟兇你咯。 如果你話想前面打嗰啲，咁啊心急命大啦嚇，即係走唔甩嘅。喂，但係佢咁濫捕法咧，正如嗰陣時候阿長毛有一次咧警告我，佢話你唔好以為唔拉你嘅時候係一件好事啊。佢拉你劉世良同土瓜，你都仲有名有姓㗎嘛。如果佢拉一個係你從來唔知嗰條友係乜嘢人嘅，你個運動嗰啲人就開始驚㗎啦。即係話佢唔係淨係拉你頭頭。 同埋我想再講一句，好多人個理據就係話我哋已經咁多人送咗頭，咁多人犧牲咗6條人命。如果我哋而家咁樣做咁樣退，就會等於我哋係同佢哋 切割， 切割之後等於即係出賣佢哋。嗱，我自己想話俾大家聽，睇翻過去嘅激進運動，真正令到嗰啲義士得唔到公義，其實係當群眾冷漠，當群眾冷漠，大家記住，唔係你出賣佢嘅，係你望翻轉頭發覺原來冇人啦。除咗你之外，日本嘅學運喺全共鬥1960年代係風起雲湧，佔領呢個安田廣場，攻入去東京大學，佔領大學同防暴隊對抗。打死軍警又有，學生被打死又有，但是結果越走越窄，去到勇武抗爭，跟住變成係最後尾更加極端，變成赤軍派。然後整個日本的社運係衰落了20年。正正因為佢脫離咗群眾，勇於內鬥， 即係翻返去你講司徒華嗰個 point 咯，你就係所有嘅策略，我哋嘅行動都應該係要同群眾路線有關噶嘛。 我想問下，琴日 有啲群眾定係 大家諗清楚？琴日三罷。7區集會圍攻警署，大量警民衝突，黑幫襲擊市民，大家看到最多的 post 是什麼？我想問一下，我覺得是很難受的，是大家互相指責，是反送中陣營裏面的人互相指責。 還有我有一件事我都不明 白，大家要分清楚什麼人會這樣想的呢？ 我有一個鏡頭 是第一時間想到，就是小人那些，你想想那些是什麼人， 即 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看，總之一出事第一時間就是小自己人嗰啲。 我覺得嗰日我有一個鏡頭呢，就有一個司機呢，佢係出嚟鬧下，咁你咪俾佢過囉。喂，老實講，喂，你咁樣揼佢，跟住即係打爛埋佢嘅車呢，係難睇嘅。即係我唔係唔理解佢哋嘅心情好憤怒。即係正如尋日長毛友仔就叫我揸下車出去，我驚喂大佬中出去彈喎，大哥你攞個車出去都係出事㗎嘛。有一個後生仔搞我玻璃呀，佢哈哈，佢話有咩事你賴林鄭，我得我明嘅，因為可能嗰時候佢唔認得我嘛，係咪？喂，我哋嗰啲人梗係明啦，我就算喺度塞即係幾個鐘有乜所謂啫，甚至乎俾即係差佬掟咗汽油彈都冇所謂啦，個車翻埋係咪？ 所以我就話要擺翻正個運動咧，正正因為冇大台，個運動好容易咧，俾對家咧。去 cap 你某一段嘢，而去抹黑嘅，我覺得 不停 loop， 不停 loop 係啦，包括靠港獨武字，所以我就係話，就算係和李飛嘅陣營咧，其實應該有翻一個聯合陣線嘅，我覺得，唔係淨係泛民嘅政黨啊，包括埋只有一個共同點，支持撤回， 支持調查， 真相調查委員會同埋支持林鄭下台，就係呢個所謂和李飛嘅 United Fund 係 嘅聯合陣線，可以係社工，可以係教會宗教界嘅人士，可以係退休嘅大法官，可以係大學嘅校長學者。嗱，點解要有呢樣嘢呢？就係呢個要擺返正個運動嘅位，我覺得就係仍然係送中反送中未解決。林鄭話解決咗，我而家話俾你聽未解決， 就係嗰五大訴求嘛，回歸原點咁樣。因為點解？ 嗰個就係最好嘅防衛盾嚟嘅，我覺得係。 我如果再咁搞落去咧，我呢兩日都亦都諗另一個問題咧，可能會發生嘅就係咧，如果我哋繼續咧係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推嗰啲火車啊、掟汽油彈啊，甚至乎無差別去攻擊嗰啲同我哋有唔同意見嘅人咧，其實我哋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算成立到， 我哋都五波㗎啦。 本來我哋贏9-1嘅。而家就五波啦，係咪？因為你不斷喺度 justify 或者引證緊咧，差佬嘅暴力合理嘛？客觀上係，喂嗰班唔通我同細良你走去做獨立調查委員會咩？一定係揾啲保守嗰啲有噶嘛，各打五十大板嗰啲人噶嘛，咁你咪出事咯，係咪？有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冇用啊！同埋而家你開始係好難咧，叫啲人咧就話喂，釋放曬嗰啲有啦咁樣，係難嘅喎， 難噶。究竟那個 一些人民眾不支持這樣 和李飛那個所謂大聯合，或者可以說和李飛的大台怎樣去做呢？我們休息一陣回來再說。